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以下节目内容只反映主持人及参与节目人士之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 第四節的大匪案天下，剛才很怒氣，因為呢我有些事我忍了兩三年，我都沒有爆，亦都沒有講粗口，因為金融這件事呢令我呢對蕭若賢先生很失望，那我就做了一個題目叫做看金融評蕭若賢。我一個蕭粉，我佢唔系我偶像，但我尊重佢，因为咧佢系我认识咁多人之中咧，佢最博学、求知最高，系最杂嘅人，杂学啊！我尊重佢，佢好多嘅理论，佢好多嘅逻辑性系教到我。咁但系人老咗或者后生，根本上人系冇变过，从来都系咁样。咁我就觉得做一节节目，其实都唔够，做两节唔够，做三节唔够，要做到第几节先够，我真係唔知道。如果讲蕭若賢，以我呢把咁嘅口评论24个钟头都少，一轮嘴我一路讲，因为我就係蕭粉。我鍾意听佢做节目，未来都会听。但係这个人再不值得尊重。是真的。其实我昨晚六点钟才睡着。如果想看看真真正正看看我们这些市井流民呢，怎样讲一个伟人两个伟人，金融正正式式评啊金融，正正式式讲啊蕭若賢呢，真的不是为 view， 没有。如果要做标题党很简单的，出个标题党屌你老母，那这个标题就起码只有100万 view。很简单，我明白，但就是不得。还有我喜欢做节目也好，我也跟我哥说，做节目就是说我们相信的东西和我们认识的东西，不懂的就说不懂得了。错了没，人家指出了错，就跟人说我错了，很闲闲的。啊，听节目嘅人，天狗哥呢啲，一剑满春秋定咩啊？我唔系好记得。呢一节讲周文怀、蓝洁瑛，其实过一个礼拜咧，香港咧喺各个层面度咧都发生咗好多事啦。好多人相继离去啦，对我哋嚟讲，郭炳湘啦，后生嘅，即系咧系一个成功嘅商人啦，系嘛？佢嘅婚姻我哋唔评论佢，因为咧报章太多，唔使讲啦。你讲嚟屌揸住份报纸读有乜意思得噶？啱唔啱啊？咁可惜嘅，系嘛？咁可能新鸿基，如果佢两个仔系重归，因为始终都仲有 6.7 楼好似嘅股票喺收容基基金嘅，咁重归佢哋又得，或者佢哋增产都得，但系我睇唔到佢哋会增产咯，即系做最后尾又会磨合翻一家人啦。咁永远都系啦，人死就全面都歌功颂德，呢个必然噶啦。咁第二个离开嘅嗰个就叫做查良镛，金融先生，佢配称先生两个字嘅，因为咧我细路仔咧 好坦白咁讲，24岁之前呢，我系唔睇报纸，唔听新闻。25岁开始就开始留意，一路睇一路睇。明报唔系我心目中所睇嘅第一份啊，亦都一般我哋都系东方东方东方咁，系咁噶啦。咁但系咧，或者久不久啦，要有阵时之前读书嘅时候就要买份星岛啦，系咪啊？华侨啦咁，因为读书啊嘛，咁好多啲嘢资料喺嗰度睇啊，嗰样嘢。之后就到苹果啦，明报咧系我好少买嘅，直到近呢几年回流咗翻嚟香港之后，咁啊真系要识字啦，咁啊。买份明报啦，系咪啊？都睇，咁但系金庸先生喺我心目中嘅份量，就系佢份报格，武侠小说写小说 OK， 但系你话要写本全世界小说，我唔知啊，我唔识评定啊，因为我唔识。但系咧，我尊重佢一个报人。而点解我尊重佢？我因为成日都相信，如果你不停喺度讲你自己好劲、好劲、好劲，就你继续讲得啦。但系金庸先生，你话佢柴仔咩？有多人好似倪匡先生啊，好多人啊，好似陶杰啊咁，不停咁歌功颂德。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为什么我尊重这个人，是因为曾经做编辑，在那里做过记者，写文章的人钱少都肯在那里写。而对查良镛先生这个人，他们觉得在明报那里做是引以为荣的。到今时今日，刘俊涛事件、张建波啊这些事件都好了，马来西亚仔入主那个叫什么名字、啊、都好啦。明报人到今时今日就是所有报章所有的记者编辑企得最硬的了。不好意思、啊、我面红红，你们看到可能我都面红红，整条颈都红。因为刚才呢我讲萧若元先生呢，我很怒气。怒气到一个地步呢，就其实可以一路做下去、啊、但是都觉得都差不多啦。如果叫细分的、啊、好像个 Canton Dreamer 或者好像 Pussy Soccer 咁，佢哋嗰两个网友咁样咬住唔放，我又觉得我嘅性格唔系咁，讲完就算係咪，始终同佢都系冇乜瓜葛。而家咁样讲啦，又喺文化界、报界啊，都一件死咗个被人哋传颂紧嘅一个人，系一个伟大嘅人啦。喺某一方面，喺某一方面啦，当然。跟住红顶商人、光大集团嘅创办人黄光英、刘少奇嘅契仔，咪个舅仔又死咗。年纪咁大，行开行埋梗有噶啦。奇学西归，福寿相传，佢都算系咁咯。咁啊，亦都得到我哋中国啊八个曾经现任嘅政治局常委吊丧，亦都撞喺呢个八宝山，系咪啊？亦都系人大副委员长。对改革开放呢，呢啲人你唔好讲佢，哎呀佢贪咗好多钱啊，佢而家为咗呢啲咁样呢就话唔好咗，呢我唔讲先。佢真真事事实实呢，呢、这个人呢係有一个好大嘅贡献喺改革开放呢一方面。跟住到周文怀，周文怀当然啦，有啲人可以话佢，哎你反骨啊反邵氏。咁佢就唔同意喺 即系邵氏咧系做电视嘅，咁亦都佢咧就打破咗邵氏片场制，即系片场制。其实嘉禾都有片厂，咁但系咧就再冇以前咧就系睇。邵氏电影咁啦，梗系嗰间一做古装啊，梗系嗰个古井，梗系嗰间屋，梗系嗰条桥，全部都一样啊！吓，因为流水作业成本平，佢就做到。咁啊，周文怀先生争夺咗李小龙，吓李小龙翻嚟拍电影，佢争赢咗邵氏，令到嘉禾。一飞冲天，打入国际嘅电视咪嘅电影啦，因为有李小龙，李小龙去到非洲，今时今日都仲见到佢啲海报，啊，有几张海报，我觉得永恒嘅，又喺香港都系，喺啲旧海报实有几三张啊，第一诶咪诶几个啦吓，花拉科西啦，吓李小龙啦，猫王啦 ，Michael Jackson 啦，玛丽莲梦露。嗯，呢几个海报一定有。咁去到非洲都系。咁喺呢段时间，许冠文嘅大军阀加许冠杰鬼马双星，其实未做鬼马双星之前系马路小英雄啦。当时嗰个系许冠杰啦，拍呢个有个好矮嘅台湾女演员，一时醒唔起咩名。咁咪一个就做马路小英雄，而许冠杰就做绣花枕头。咁咪开始拍，后尾因为喺无线鬼马双星嘅成功，咁佢哋就开始做咪双星报喜，然后做电影嘅时候就鬼马双星开始一帆风顺，直到新艺城冒起嘅冲击。嗰陣時嘅領導地位打到邵氏基本上一鋪一碌，而新藝城冒起嘅時候，佢亦都有新嘅招架能力，就係、是、李小龍過去咗，洪金寶、成龍一路飆上嚟，利用一啲龍虎武師又好，或者嗰啲叫做。打北派嘅武師啦，應該叫武師啦，都當係武師啦。佢哋嘅翻騰啊，即係翻騰啊，佢哋嗰個套路，當然啦，係咪打得呢個另外講啦，即係唔同李小龍嗰種硬橋硬馬，但係佢就做呢啲嚇，捧紅咗成龍、林正英、洪金寶。奇谋妙计五福星，成龙炮弹飞车去到荷里活，找荷里活明星来衬成龙，将成龙带了出去，跟着杀手豪。虽然这电影在香港电影来讲不值一提，但是呢这两部电影真的冲了出去，培养好多好多，开好多分公司，都是由周文怀、何冠昌他们发布出去嘅，咁啊得奖无数，咁啊有胭脂扣添啦，系咪啊？咁诶一路系咁做，有嘉禾院线啦，咁诶最成功嘅起死回生，即系开始走下坡就起死回生嘅时候，就有忍者龟拍成卡通，到今时今日喺荷里活啱啱会上年再翻拍，伟唔伟大我唔敢讲。但是他真的代表了香港的某一大部分的影视界最辉煌的日子，他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直到完全不要说李嘉诚打救他了，做老友啊，给三千万啊，给五千万打救他啊，不要给人家即是吃了股权啊，那些我不说。啊！嗰啲可以睇资料，直到咗有一日，佢发觉自己年纪大啦，八十岁， 自己嘅諗法同後生嗰啲根本上南緣不切，睇嘅嘢都唔同，讓咗出去，就賣咗俾橙天，即係而家嘅嘉禾就係橙天，咁就終結曬佢所有嘢，賣咗二億零兩百萬定二億二千萬唔知道。呢、這個禮拜頭先我所講嘅死咗咁多人，都係一佢哋嗰個時代最代表佢哋嗰個年代最輝煌嘅人物就喺嗰度，係咪啊？因為新鴻基三兄弟曾經係香港首富，排名仲要喺李嘉誠之上，郭炳湘。江大、黄光英，跟住周文怀、金庸，而相对起地位最低嘅就系啱啱过身嘅蓝洁瑛。蓝洁瑛可能系一个悲剧嚟嘅，即系演艺界嘅悲剧。入得演艺界就望红。佢一做当然好红，靓绝五台山系你新闻界讲嘅啫。我嗰个年代我冇听过，即系同我同年啦。佢五十五岁，我五十四岁，咪即系同年咯，系咪啊？一齐喺嗰个香港嘅黄金岁月嗰度咧，咁我当然啦，输到一败涂地。咁佢就少年得志，系嘛？喺我觉得最靓佢哋嗰。班花旦咧，即系嗰届咧，其实最靓应该系甄华倩啊！即系我自己个人啫，吓，因为我都觉得蓝洁瑛系粗啲。咁但系咧，始终都好啦，少年冒起，再加上啊屋企嘅家庭复杂，咁你哋可以睇翻报纸资料啦，唔再详读啦。咁咧，逢系呢啲人咧，都系有个性啲，或者个性有缺陷。因为当个性有缺陷的人才至容易在演艺界发光发热。你看谢霆锋是单亲家庭啊，张柏芝啊本身是复杂的，梅艳芳是卖艺出身啊，是不是最正常是许冠杰许冠文的了，其实都是。其他那些啊 即使包括曾志伟、成龙啊、洪金宝啊，是不是曾志伟的老太贪污探长啊，能够独当一面的都可好好多都是，包括周星驰都是单身家庭，是不是好少好像刘德华这一种，甚至你看看那个周润发都是个妈将他带大，所以这些人容易在这个演艺界就跑出，但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比较偏激一点，得出的效果可能就不是一样。有啲人鍾意用，尤其女星啦，无意贬低佢哋，我哋尊重佢哋。好多时候为到得到机会肯瞓低，或者做一啲喺上层嘅人嘅要求。其实所有嘅演艺界，包括啱啱最近嘅荷里活 Me Too 啊、大陆啊、韩国、香港都听好多。咁但係问题就係，当一个人在训练班的时候已经跑出了，可能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事，那到最后尾亦都觉得自己是掂的时候，跟无线解约，是不是被雪藏，然后再翻兜拍大时代，然后跳出来拍电影。很多的男女主角都是这样的，但是在演艺界的风气可能不是那么好，不是可能是直头是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他自己讲就被人强奸，被两个影坛大哥强奸。所以曾志伟呢，今日呢个微博就被人洗版啊，咁啊邓光明好啦，因为冇微博人不在。咁是不是真有呢件事我唔知道，有应该是报警的演艺人协会，但是呢都冇做到。而这个人有抑郁症，在这段时间觉得不开心，反反复复的神经，身边的人所有人都已经离他而去，包括他们那时候在无线的九姐妹 即系九个同期出道啊嗰啲人啊，去照顾佢嗰啲人啊，包括刘嘉玲在内啊，啊呢啲啊，咁但系都离佢远，亦都曾经有一个姓曾嘅医生啊，咪律师吓、啊、去照顾佢嘅，卒之都分开咗，唔知两个就系冇真正拍拖，唔知道，但系都分开咗。咁又信佛，近期信咗耶稣基督，生活系安定咗。报纸讲佢一世人最中意就系食支烟。佢有句名言就系、是、做人就好似做戏咁，希望下一世唔好再做人。呢、这个说话佢讲。而喺搬咗公屋做住都好啦，啲街坊好多人照顾佢啦，话佢最中意饮柠檬茶啦，啊食面包啦，火鸭丝焖米啦，啊咁咧就成日最多就系咬住支烟，啊咁啊饮杯柠檬茶，咁咧就系佢好开心嘅日子啦，最比较平静嘅日子。希望啦，以上喺上个礼拜唔喺度嘅艺人。又好，各方面嘅人都好啦。我唔相信有来世嘅，呢一世完咗就呢一世。但系希望佢哋去嘅时候嘅心境系平静。多谢大家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。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